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欢迎收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everyone, hello 晶晶， hello 同学们， hello 观众们， hello everyone, hello, hello Big Moon, hello hello Big Moon, hello, 欢迎同学们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老友记。我们的第四章节啊，这个家庭生活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我们要进入第五章职场风云，来看看各位朋友们他们的职场生活怎么样、来，首先呢说一说咱们的千金小姐 Rachel。 Rachel 从千金小姐变成了服务员打工妹，这对她来说是人生的一个巨大的转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She's finally become independent, 我们会这么说， 她终于是独立自主了、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了、自己给自己的命运掌舵了。曾经她是无忧无虑的千金小姐啊，当然她也可以像母亲一样了，从土豪爸爸家再嫁到土豪老公家、但是她选择了逃离这一切，选择了一切靠自己，从咖啡馆的服务生到最后成为时尚界的高管。你看，当年可能十年前她想不到这个决定对她来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Yeah, it was a good choice. 当然她也当了三年的服务员，所以那个时候应该也好像不太好， you know, 好像到第三季的时候才终于 有经历 回到 fashion world 了。 是，所有的事情你要有勇气去挣脱这种束缚，重新开始的话都是有一定的艰难的。 Yeah, yeah, sure, I know all about that. 我们的 Henry 老师自身就是一个励志传奇，对不对？ Yeah, it's terrible. 这三年时间是正常的，你总不能编故事编得太离谱吧？ Yeah. 啊，说啊，我要出来自己干，自主创业。 对，然后就哦 ，OK， 然后是一个大公司的 fashion 老板什么这样的， 那就太假了。 Yeah. 一定是要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的、这个奋斗的过程三年五年那都不是个事儿。 Yeah. 十年八年那都才刚刚起步、对、老师受到打击了哈，啊，摸摸头摸摸头、你看我们这种都不像个女的哈，十年八年都刚刚才起步，好像酒桌上的吹牛一样，怎么着也得个20年啊，才毛毛雨吧。 Yeah, yeah.I get it. Life is hard. 这么一说，哼哼老师觉得生活好艰难啊。 Yeah. 是不是？ Yeah. 哎，没什么大不了的啊。他不过是用十年的时间书写了一部励志的职场笔记。Good luck to you, 2018, Henry 老师。 Yeah, yeah, 2018, woo! 就说到 Rachel 这事儿，其实他的这个例子在生活当中很常见的， 很常见， yeah, 尤其是现在的新女性。 现在，对对，因为大家现在就是有更多的选择了， Everybody has more choices now, 所以就是可以重新开始，很多人都是不喜欢这个重新开始。 对、 It worked out. 人们就觉得吧、总觉得好像以往的一种关系好像要依附啊、是吧，是个傀儡啊，是个附属物啊，不想做家庭的这个附属物。 I don't know, 突然间一大堆不认识。 我知道你想了。你想。 听得懂。 这样的女孩子她是不想的。她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她要决定方向。 Yeah. 她要主宰。 Well, yeah, yeah, exactly. It'd be great if she could make money. You know. 今天充满了一种莫名的喜感了、汉顿老师心里一直在想说，为什么啊，他为什么要走，为什么 yeah. 这不在家里靠父母挺好的吗？ Yeah, I wish I could just do that. 我多么希望我是 Rachel 的反面啊。我要是他，我绝对在家里好好待着了。 Yeah. 干嘛呀，这是啊，出去受什么苦呀？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Do you like being a waitress? 你到底是喜欢当服务员吗？啊，当服务员好吗？ 是不是 Yeah, it's terrible. It's the worst job I ever had. 这是 Hendon 老师的内心的心声啊。其实是因为他奋斗得很辛苦，他才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Anyway, Rachel, 叫 either Rachel nor Henry, yeah, 都不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是绝对靠自己的。Yeah. 不管人生过成什么样子，那都是自己的决定。好，这就很酷了，足够酷了。今天我们的这个情景就是他的旧时的好姐妹们啊，全部都来找他说，哎呦，最近生活怎么样啊？ 然后就很尴尬， 对，很尴尬 ，so 尴尬 ，so 尴尬，尬聊。这个端盘子啊，那个弄每天写点特餐啊，拿点花啊，涂点巧克力酱啊什么的。你看，尽管如此，都没有让他放弃过，或者是动摇过，就可见非常的坚定。好了，我们一会儿来看情景啊，先来回答课堂疑问。哇，这第一个疑问就是我们的死忠粉嘟嘟问的。老师有一句话叫做。 A thousand times goodbye. 一千次的再见。啊，我不是特别理解这个。我跟同学们讨论，同学们说啊 ,a thousand times 是一个感情充沛的表达。啊，说是一个不是一个正常情绪下会有的表达。啊，想不出这个语境。根据个人的使用方法呢，可以经常表示讽刺或者是讨厌对方，建议口语中不要用。但是有个老师告诉我们说，这是源自啊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当中最著名的楼台会的结尾。啊，朱丽叶看到东方天亮了，就对罗密欧说 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 一千次的晚安作为道别语。完了这个老师呢就把晚安改成了再见作为给大家的道别语。说如果平时这样用的话有一定的几率会被当作是表白。哎呦那我们就不理解了，不知道哼哼老师怎么理解。 首先这一个 a thousand times 的这个说法呢它的意思呢就跟中文的就比如给你一万个赞。那差不多是这个，就是一个数量而已。那你后面搭配什么呢？就是重点了。一般在就是现代生活中，听到一个人这么说呢，是一个人求婚的时候，然后对方说 a thousand times yes， 什么类似这样的话。那除了这一个场景以外呢，我们用的时候呢，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讽刺的时候 ，OK？ 所以我刚刚读到这个 a thousand times goodbye 呢，我的反应呢，就是我能想到的语境，就脑海中里看到的这个场景，就是一个人特别就是反感了，然后就啊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走赶紧走，有点这种感觉 a thousand times goodbye， 一千个再见赶紧走，所以我第一个反应是这样的，那我不知道剩下的人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反正我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想要随便用一些比较不常见的一些。表达呢你得小心 ,OK, 因为就是我好像就是我们就只有一个好的情况会用就是求婚的时候然后剩下我见过的时候呢也就是讽刺的用所以如果你用的是 a thousand times goodbye, 那就要看这个语境看你说话的语气然后就看上下文了 ,OK,、对。 所以还不是一个完全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No, not really, no. 因为 a thousand times 就是充满的 ,right, 就给你一万个赞然后你可以一万个后面的东西你可以改对吧然后这个意思就完全变了。So, it's kind of like that, 就是大概一个这样的意思、正常口语中不会用的。 那就算是说一万个赞那也有可能是褒义也有可能是讽刺。 对。 是不是 对。也就看情况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而且这个中文的给你一万个什么东西还用的比英文的 a thousand times 什么东西用的多多了Yeah, so it's not common 就说英文中呢这个第一它不常见第二呢给老师第一感觉应该是那种想赶紧结束 yeah, 赶紧走人 就如果你说 goodbye 对 但也不应该啊你想朱丽叶看到罗密欧不应该是这样啊 他肯定不是那样的可是你那这五百年前的一个 you know故事他写的就是 Shakespeare 写的那个方式现在现代人也看不懂 you know, 都是得翻译成现代英语我们学生才能看懂的然后他翻译成 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 也可以那当年他这个意思可能很正常可是现在反正就没人说嘛 right? 不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表达。 好的。 Yeah. 基本上咱们就可以这么理解哈。行。好、 yeah. 来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呢咱们跟歌曲相关了。是什么呢丽丽问的她说老师好这个著名歌手啊 Jessie J, Jessie J、 yeah. 最近还挺火的。 特别火啊。 哎有一首歌叫。 这首歌叫什么 Who You Are。 哎，这首歌也不知道大家听过没听过啊、这歌很好听，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Don't lose who you are in the blur of the stars。 什么意思呢？ 不要丢失你自己在这个什么 The blur of stars， 就是 在 星星 繁星和星空当中啊、 不 要丢失自己。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不要在名利场里失去了自我。 对， 他问这句话说这个 who 啊 who 怎么好像听不到发音呢？那这样咱们就来听一听吧，好不好？好，马上这句话就是啊，就是这句话。 Wow, OK, 因为他don't lose who you, 所以我们有一个 lose, who, you, 这三个的原因都是一个 w 的音 ,OK, 然后他呢因为这个节奏是有限的，所以他要直接达到这个 R 的这个高潮的这部分，所以这个 lose who you, 他就直接连着变成 lose who,然后直接进入到 R, 这是因为唱歌的时候有时候你就没得选，你的语法是这样的，或者不然你的语法错也行，可是他就是想要坚持，所以写错在台词的时候是这样的，歌词的时候是这样的，唱的时候呢你根本听不见 who you, 就直接 lose you, 就直接 lose you, lose you, 就这样了。就过了，听不见。 他那个音调唱的是哒哒哒哒哒哒。 因为这个其实是对，可是中文的这个 Who You Are, Who You 的这一段呢，其实更快，是哒哒哒哒哒，这个哒哒，你根本听不见 ，It's impossible, 是不是 ？Yeah, 所以他唱了没唱啊？他这个 Who 他唱没唱？ 他是有这个意思，我可以听到一个大概。如果我看歌词，然后听他唱的，我应该是能听出来的。可是如果是刚听这首歌，我可以，我可能 Who 是没听见的。或者需要脑补一下，因为我知道这里有这个 who 的从句语法。 就唱歌呢，不见得每个词都得唱很清楚。因为它要跟着节奏走。我们再听一下啊。 对，所以你可以听到就是 don't lose who you are, 这个 who you 的这个节奏特别快，哒哒哒哒哒，后面呢他拉了这个 R 特别长， OK, 然后后面呢这个节奏又重现又重复了在 in the, 所以这个 in the 可以说得非常快，他的这个就是 in the blur 可以说得非常快，然后不会影响到他的声音都能听见，可是 who you 连到 lose 的时候呜呜呜三个这个元音，而且有一个辅音是 h 的音， h 的音我们以前也有聊过，就是特别难能听见的，因为它只是一个叹气的声音 who,所以这个 lose who you 的这个音也特别软，它是一个半元音，所以就是因为这几个字他们的怎么说声音啊、就是连着说的时候那么快就听不见的， 太模糊了、就成了 blur 了。 对、 好，第三个问题来自 Sunny One、我的发音问题是有两个单词发音特别相似，一个是 yeast、一个是东方 east。 对、yeast, 所以这个东方的这个 east 就是一个一二三的一 ,OK, east, 那另一个那个字呢是 yeast, 所以开头要有一个 ye 的音，这个 ye 的音呢中文也有，可是不会后面连着一个一，所以就比较别扭，你要注意的就是舌头得往前滑，贴着上颚滑才能导致这个 ye 的音，对吧？大家现在可以试一下叶子的叶，叶叶，对吧？有一个耶耶的开头，这是因为你的舌头是贴着上颚，然后有一个降下来的一个滑动。如果后面跟着一个一的元音的时候呢，你的舌头要贴着上颚，然后就有点像摩擦一样，就是贴着上颚往前滑。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就是下颚稍微往前一点发这个耶一的音，因为你这样可能就是更容易舌头贴着上颚往前滑。然后再进入到一个一的音，east, 而不是 east, 大家听的时候应该可以听出区别，对吧？ 因为它前面是多加了一个勾， 对， 那个勾那个一那个音在的。 可是就这个就直接进入到一个一的时候，很多的学生就会觉得比较难。 分明是两个词， 嗯， 分明是不一样的， yeah. 大家注意体会一下。好，来进入到情景学习 ，Rachel 和旧时的好友见面，这是第一季的第四集，那时候他还很青涩，刚刚从家里跑出来，向其他的大小姐们讲述自己的服务生工作。 Oh, come on, you guys, tell me all the dirt. Well,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All right,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Okay. When are you coming home? What? Guys, I'm not. Come on, this is us. I'm not. This is what I'm doing now. I've got this job. Waitressing? Cake, I'm not just...Waitressing? I mean, I write the specials on the specials board, and I take the dead flowers out of the vase. And sometimes Arturo lets me put the little chocolate blobbies on the cookies. Well, your mom didn't tell us about the blobbies. 尬聊。 It's so sad. 一段尬聊、 yeah. 啊，这没事儿。人生啊，就是年轻的时候，是该做什么事儿都应该放开手脚干， 嗯嗯， 没有任何的顾虑， yeah. 不应该有介意， yeah. 是不是 ？Yeah， 啊，尴尬又怎么样啊？那服务生底层又怎么样？那也是劳动的工作呀。 Yeah， but you know when all of your friends are sitting there judging you.That can be difficult, right? 对，就是问题就在于有一群朋友坐在你身边、yeah. 他们会评判你在做什么、 啊、 他们好像会流露出优越感、 嗯、 好像会看不起你、 嗯、哼 hey, 这就是看你够不够强大了啊、 yeah. 好，来看今天的台词 OK, Rachel 说、So come on you guys OK,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再次注意这个 you guys 就是代表你们 OK、虽然 guys、这个字是男生的可是就说你们一群女人的时候也可以说you guys,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以前好像有学生问过女生的 you guys 怎么说呢 ?you girls 吗然后我说 guys 还是比较适合。 嗯 ,OK。 他在这里呢就跟 you 搭配在一起,you guys 指的就是你们了。 对对然后就是现代的英语就不分男女。 男女了、 yeah、 省得分了哈。 嗯 嗯, 嗯。 好然后这里呢他是非常兴奋的因为大家都来看他嘛。 对啊对 啊。他说快快跟我说一下。 对他就说。 最近有什么 那个什么八卦是吗、 哎、 他就说 Tell me all the dirt 您看这个单词、 嗯、 Dirt、 嗯、 Dirt 哟这还不知道怎么理解 Dirt 就是土不是吗、 哎、泥土 啊，对所以 Dirt、 啊、跟我讲讲所有的泥土显然它是一个表达、 啊、对那这个 Dirt 呢就是一般就是我们就会带这个不干净这个脏的这个感觉因为英文你想一下它的形容词 dirty 就是代表脏对吧所以就是这些我们就会用它代表你知道谁的一些不好的秘密这个我们就说我们会说 I got dirt on 谁I got dirt on him.、 哦、 I got dirt on you. 这样 哦，就是每个人背后的不为人知的那个秘密。 嗯哼，对啊，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些东西啊，然后就说他们呢、啊，然后什么这样的，对吧？ 哦，好像是知道了别人的一些把柄， 对， 一些小秘密。 Yeah, yeah. 那针对八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这么说，我们就说 Tell me the dirt. OK, 就跟我说这些所有不应该说的话，这些小秘密，我都想知道。哦 所以啊，咱们就可能把它翻译成为八卦了。 啊哈，这个情况下，它肯定是八卦的意思。 哦， 可是如果是我刚说的 I got dirt on somebody， 那就不是八卦了。 那就是小道消息， 啊哈， 某个人的秘密。 对，我知道 被人发现了。 他其实你跟什么 I don't know whatever， 我想不出一个好的 例子。我们都懂他其实怎么样 了、嗯。对，他其实怎么样？对，然后这就是 dirt。OK， 好的、嗯，好，这句话也很好啊。如果你想向别人打听某些小道消息或别人的秘密，嗯、 对， 你就可以说， 对，Tell me all the dirt。 哎，同志们，快跟我说一说，有啥新鲜的小道消息？ 对对，快点说， 快点说。 嗯， 好，那这句话难吗？是我们第一句吗、 啊？还行，还行。OK， 我们刚进来的学生可以就是用这个练习这个气流。这个一致的这个概念所以他开头他说 you guys 然后大家注意这个一定要发成 guys OK 它是一个双元音 guys guys 一定要有这个一的音出现 OK 后面他就说 tell me me 跟 all 之间会出现一个很轻的一个 y 的音 tell me all tell me all OK 还是两个音节别连成一个音节发喵